欢迎收听由寒武纪念出品，喜声幻影制作的丑奴儿，作者非我，主播守护厌倦，后期雨桐。第六集，还敢作妖下。轩辕里一个箭步窜过去，抓住他的小腿将人拽了上来。他心脏砰砰直跳，指着陈欢半晌说不出话来。张晋忠也吓了个够呛，拉着陈欢上下看了看，实在气不过，一巴掌拍在他后脑勺上： 你个蠢货，想找死吗？ 陈欢懵了一下，才反应过来刚才发生了什么，讪讪的抬手挠了挠头： 我就想打点水。 他刚才眼前一黑，没注意发生了什么，倒是被轩辕岭踢上来之后被摔得有些疼，这会儿忍不住想呲牙咧嘴。轩辕岭将发抖的手背在后面，声音越发低沉： 你若是真想死，哪里都埋得下你，再在朕面前耍这些把戏，朕就活剐了你。 陈欢脸色本就苍白，因为这句话变得越发难看。他哼唧了一声，看了眼那水井，心想要是真有那么一天，他也得绑着陈荣一起死。眼见他面露不服，一副又要作妖的样子，张晋忠连忙将他拉起来，朝轩辕岭告了个罪： 奴才带他进去上药。 陈欢一个机灵，甩开张晋忠的手，三两步窜进了屋子里。 啊，我不上，你走你走你走。 他砰的一声合上门，张晋忠气得要跳脚，没想到这家伙竟然对上药如此抗拒，当着轩辕岭的面也敢摔门。 你这小兔崽子，给我开门，不上药伤怎么好啊，你还要不要命了，你给我开门。 他撸起袖子哐哐哐砸门，冷不丁被人扯着衣领拽开，一扭头就见轩辕岭沉着脸，一脚将门踹开。陈欢先前用身体顶着门，猝不及防整个人都飞了出去，跌在地上压着伤口，疼得连话都说不出来，翻了个身趴在地上喘着粗气冒冷汗。张晋忠又生气又无奈，连忙将他扶起来： 你好好上药，好了怎么折腾不行啊。 陈欢拼命摇头，轩辕岭耐心用尽，他行为素来粗暴，扯着他的衣领将人摁在床上，没几下就撕开了衣裳，将陈欢翻了个身背朝上。经过几日发酵，伤口变得越发狰狞可怖，看得出来是完全没有清理过的，臀部的伤已经有了化脓的迹象，背上纵横交错的鞭痕也没能好到哪里去。轩辕岭脸色彻底黑了，张晋忠也看傻了，这架势他是不是该出去？轩辕岭低喝道： 还不给他上药。 张晋忠回过神，老脸一红，实在是见惯了先帝和先皇后的恩爱，他一时才想岔了，连忙自衣袖里掏出药粉来，抓了一些往他身上撒。陈欢一声惨叫，挣扎的力度猛然剧烈起来。轩辕岭过来之后本就憋了一肚子火，瞧见陈欢之后火气一路上涨，见他如此不识好歹，恨不得直接掐死他，当即也不留情，一把抓过张晋忠手里的药粉，扑簌簌全都撒在了他的伤口上。陈欢身体猛地一弹，突兀的没了动静，主仆二人都有些回不过神来。张晋忠小心翼翼地查看了一眼，不甚确定道： 好像是疼昏过去了。 轩辕岭一怔：疼昏过去了？挨打的时候都没昏过去，上药却昏过去了？他冷笑一声，越发觉得这奴才可恶，总要用这般低劣的手段挑战他的耐性。 你好生看着他，伤药不准换，每日一次，按时给他上，你若上不了 就喊几个小黄们来将他捆了。朕倒是要看看这动不动就晕的毛病能不能治过来。 张晋忠不如轩辕离狠心，可承欢实在顽固，死活不肯上药。他没办法，只好真的选了几个小黄门来把人绑起来好上药。宫里便慢慢传出闲话来，说承欢不知道暗地里做了什么，惹怒了皇帝，将他身边的人都发作了，还把人捆在居所日日折辱，每日里都是鬼哭狼嚎的，听得人毛骨悚然。闲话传得满天飞，连轩辕镜这极少入宫的人都听见了一些，和轩辕领下棋时便提了一句，轩辕领原本平和的脸色当即黑了下去，语气冷凝道， 是他咎由自取。 轩辕镜颇为不解，他与轩辕领自小一起长大，兄弟感情极好，往常他虽然不喜说笑，可内里很宽厚，从不曾这般提起谁就变脸，可又不是喜欢的模样，着实让人摸不着头脑。也罢，只是毕竟是君父宫里出来的，皇上且看君父的面子，莫要和一个奴才置气。先皇后乃是大唐第一位男后，宫中皇子皇女皆称之为君父。轩辕领叹了口气，摇摇头没再开口，只落下了一子，堵死了轩辕镜的生路。轩辕镜忍不住多看了他两眼，皇上最近戾气仿佛有些重，以往的奇风可未曾这般犀利。说犀利是客气了，轩辕领简直是咄咄逼人，一副横冲直撞赶尽杀绝的架势。轩辕领顿了顿，他这几日每每想起承欢，都觉得脑仁嗡嗡的响，越发困惑当初自己到底是抽了什么风，怎么会带这个人在身边，还一带就是两年。他丢了棋子，想起来已经几日没见过陈荣了，便借着轩辕镜的名头将人召了过来。算起来陈荣按辈分是轩辕领的舅舅，只是年岁比这兄弟二人都要小，又因为陈家是罪臣，所以这层关系并无人敢轻易提及。陈荣屡次被皇帝宣召，翰林院也起了流言蜚语，他时常要听一些人明讽暗刺，心里很窝火，却又不想用这些小事去麻烦轩辕镜，也只好摆出一副并不想在意的冷脸来，心里却觉得皇帝当真无聊，即便是看在贤王的面子上，给他的官职高了一些也就是了，频繁招他来做什么，不是下棋就是作画写字，当真是无趣的很。是以他进了御书房的时候脸色还有些冷淡，等看见轩辕镜才不自觉地露出喜悦来。 贤王殿下。 轩辕镜蹙眉，还不向陛下问安。陈荣也察觉到自己的失礼，连忙跪地磕头。轩辕领却并不在意，只当他们彼此熟悉，这才一时失态。 无妨，今日王兄入宫，朕便喊你一同来用膳，都是自家人，不必拘束。 陈荣淡淡的道了谢，心中并无波澜。轩辕镜却诧异的抬头看了轩辕领一眼，他这弟弟自小威严赫赫，这般平易近人的时候十分罕见，他直觉其中有些古怪，却一时半刻没有想明白，只得暂且压住。用膳时辰，张晋忠却没有出现，轩辕领有些意外，正要喊人来问问是怎么回事，就瞧见张晋忠探头探脑地走过来，显见是在找什么。轩辕领命人将御膳摆在了御花园，就是图个清净，眼下他这一来又是这番姿态，周遭的人越来越多，清静也就被打扰了，心里多了几分烦躁，直觉又是承欢作妖，当即没了胃口，沉下脸来喊张晋忠， 怎么了？ 张晋忠看着眼前的人犹豫片刻，凑到轩辕领耳边说了句话，果然是承欢不见了，这几日为了给他上药可谓是闹得人仰马翻， 好不容易人养的精神了些，一不留神就跑了。张晋忠正喊人满宫里找他，却是一点线索都没有。轩辕凛摔了筷子， 混账，还不长记性。 程欢这种脾性着实让人头疼，就连轩辕凛也跟着无奈，打的都没了半条命，还能四处作妖，他总不能真的把人打死。 传狼却带人去找，朕就不信他还能飞出宫里去。 张晋忠不想他一提起程欢就这么大的火气，还动用了狼缺和禁军，也不敢再多说，唯恐激得轩辕里发起火来又要惩治程欢。然而张晋忠没有找到，狼缺也没能找到，两人满脸羞愧地回来复命。轩辕里气得拍桌子， 他还能插上翅膀飞了不成？ 两人跪在地下请罪，说都找遍了，的确没见着人。张晋忠也纳闷， 程宽在这宫里也没相守，咱们这满宫里找人也不敢有人藏他呀，能跑到哪里去呢？ 轩辕里一顿，蓦地想起来他上次险些一头栽进水井里的事儿来，不自觉地握了握拳头。 井里可都找了？ 张晋忠连忙点头， 找了，水井枯井都寻遍了，没瞧见人啊。 轩辕凛心里一松，却更恼火起来， 人能跑到哪里去？难不成是逃出宫了？就算他真的有那个胆子，也没有令牌，更没有人能帮忙，绝不可能一丝痕迹都没有的就跑了。 他沉下心思来思索，忽地冷笑一声， 回大明宫。 狼缺与张晋忠二人都有些意外， 程欢难不成是躲去了大明宫？ 这胆子也太大了，擅入皇帝寝宫可是杀头的大罪，可满宫里只有大明宫没人敢搜，所以程欢也只能藏在那里了。一行人浩浩荡荡往大明宫去，宫人不知道发生了什么，瑟瑟发抖地跪在地上。轩辕凛径直进了寝殿，撩开垂幔一看，程欢果然正光着脚坐在龙床上，抱着一盘果子在啃。看见轩辕凛当即呛了一下，一口果肉噎在喉咙里，不上不下，憋得他脸色立刻红了起来。轩辕凛黑着脸拍了拍他的背，将那口果肉拍了出来。程欢捂着胸口咳了两声，还没觉得舒服多少，就被人揪住衣领从龙床上丢了下来。 程欢，你真敢把朕的话当耳旁风啊。 程欢从地上爬起来就往狼缺身后躲，探出头来和轩辕凛顶嘴， 这事不怪我，谁让张公公一直给我上那疼死人的药，我都好了。 张晋忠气得抡起拂尘抽了他两下， 你这小兔崽子。 程欢绕着狼缺跑了两步，伸手戳他的腰眼，逼着他给自己求情。狼缺被戳得额角突突直跳，抬手去抓程欢，抓了两下没抓到，只摸到一下他光溜溜的手，颇有些意外，太监的手是这般触感吗？他愣了一下，忍不住搓了搓。就这一愣神的功夫，程欢又戳了他两下，他撑不住了，刚想开口，就见轩辕凛一手拽过程欢，阴恻恻地看了他一眼，低喝一声， 都滚出去。 本章播讲完毕，感谢您的收听。